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乜啦？咁些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大家好，我係刁文牛，祝各位聽眾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 好啊，跟住有咩讲啊？阿迪， 讲下王维基啦，新动向， 新动向啊，好啊，谂通咗咪得咯。 算唔算系叫佢开始搞呢个网上电视啊？ 唔系唔算啊嘛，咁样，绝对地系啦。 但佢冇，即系佢而家系向中移动买咗嚿类似频谱嘅物体， 系啊， 系我都觉得好奇怪。 咁唔系点啊？ 你搞 佢有咩路行？ 唔系你搞网上电视，其实点解要咁样搞呢？我唔明喎、 啊。摆上 YouTube 啊，佢自己。 唔系啊，你自己揼个 platform 出到嚟，你有晒网络，有晒嘢噶，齐晒架餐噶。咁、 啊、 你又买个频谱一亿领到。 咁话晒系自己位啊嘛，嗰条渠，吓、咁你唔使俾人链住、 啊。你搞个 apps 已经得啦，使鬼啊！Apps 系 free download 噶嘛？ 佢系搞紧个电视台，不过网上啊。 我知啊，你个 Apps 系可以搞晒一个网上嘅电视台噶嘛？ 即系你同亚视讲，你都唔使自己发射站啦，你咪挨无线租俾你咯。无线可能肯租噶，系嘛？咁如果无线要租俾你嘅，咁亚视肯唔肯啊？亚视会话：喂，我都系个电视台嚟噶，大佬，系嘛？有自己嘅发射站。都唔係好過分啫，阿爹。即係當有一日 Vega 先做到好似香港電台咁大嘅時候，咁、你有自治物業都唔係好過分係嘛？ 但係個問題係你唔需要即係咁快抌億領嘢出到嚟啊，係咪啊？其實佢淨係話收購咗呢樣嘢，跟住嚟緊發展，但係冇講成個方針或者方向，成個 package 成個套餐。 冇，佢唔使講方針方向，方針方向已經喺曬度噶啦。就本來係免費牌照，嗰、那個方針方向就係啦。 咁啊， 大家冇免費牌照就轉去網上。 係啦，轉翻免費 channel。 係啦，就是、其實係一模一樣嘅啫，不過那個 platform 唔同咗。佢而係想 secure 自己個 platform 咧，唔使啲 server 好似你哋咁樣、那個 server 俾人鏈住。咁、我咪自己整個 server 咯。 我即係買 server 啊。 即係咁樣咯，不過佢唔係，梗係唔會買 server， 去買個頻譜翻嚟咯。嚇，咁啊，肯定咗自己係可以做到一個嘅 secure 嘅廣播啫嘛。嚇、咁所以。你话点解咁急？你唔好问佢啦，你问啲股东急唔急啊，大佬？啲股东急过佢啦。 出年七月一啦，仲有半年啦。 吓咁啊，所以就要快嘅，即系讲真吓、因为你再蹲下蹲下嘅话，搞到几时啫？大佬，大家喺度等紧噶嘛，个个都话好恨睇佢啲电视噶嘛，系嘛？我估啦。 喂 ，hello， 罗老板 ，Kelvin 啊，最恨睇添啦，直头。 唔系，我先听到你话我哋个台都会增建啲基建，我谂咩？我哋系咪整个酒窖喺个？喂，你讲几多噶？即系呢个关于呢个电视。 啱啱讲。 喂，有啲又可以问，请教下呢个罗老板。咁我咧就睇咗篇文咧，就分析呢、這个网络媒体啦，兼埋网台啦。咁佢就话咧，一系就着重好似你咁讲，一系个 distribution， 即系个 channel， 一系就个内容。就话啦，即系呢篇文咧就话啦，就王伟基嘅问题咧就系佢之前就又抌好多钱喺个 channel 嗰度，结果那嘢，但 系 拍剧集又摆好多钱， 系 啦，咁所以咧佢就话计，咁嗰呢篇文仲分享到就话，其实你如果用 channel， 其实你唔需要抌咁多钱啦，譬如你内地嘅，即 系 内地有咁多嘅人口，所以先会即系所以好多 channel 就应运而生咧。譬如话佢讲个例子，佢嗰时香港嘅冲上云霄咧，原来内地经土豆优酷咧系过三亿人睇嘅。 系啊，冲上云霄好激噶，大佬， 好犀利，好犀利，系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咁 肥鸡有 都冲上云霄。咁嗰篇文就好早之前嘅，佢最尾就话咁王维基，你最尾要谂定啦，究竟你系想搞 channel 定系搞内容咧？咁样好啦。咁而家佢出嚟就似乎系咪真系好似姚尊所讲就 系 channel 咯？ 系啦，唔系正定嘅，直情佢 你系王维基啦， 系啦 ，Kevin， 我有堆剧集喺度， 你系王维基，我有堆剧集，我摆喺土豆， 系 我摆喺优酷， 系 吓，我点收广告啊？ 系啦， 咪系， 系啦， 我要摆个 channel， 即系有啲咁讲，我使乜买频谱？我摆个 channel， 嗯， 喺度，第一，我一用个 channel 收广告， 嗯， 咁嗰啲广告客户都会问你。喂，你得唔得㗎？ 系有冇人睇㗎？你个咩 channel？ 你个 channel 有冇人睇 ？OK， 好多人睇，你顶唔得住㗎、 嗯。 我买落得广告喺度，系希望你好多人睇㗎嘛。 系 吓，咁而家佢又话俾你听，好多人睇我都顶得住，因为我有自己嘅频谱。 嗯 ，OK， 就系咁样，即系为咗广告啫嘛。 所以都系咧，又系 channel 又要继续做，内容又继续做咯，即系都系两条腿噶咯。 你问无线啦，佢咪一路做 channel， 一路做内容啊？ 系， 佢都系咁样啫嘛。王维基都系咁样，即系其实系如果将个免费牌、 嗯、 免费嘅嘢，摆落去嗰个嘅网上世界啫嘛。 嗯， 佢系要 secure 翻一个电台、电视台咁嘅形式。 嗯， 吓、啊，而当然你唔系用一个嘅免费牌嘅大气电波，你系一个网上嘅广播。 嗯， 咁所以个网上嘅广播变成一个电台、一个电视台，系要点样营运法呢？ 系。 佢就係諗佢咁嘅方法囉、 嗯、 其實啱嘅我覺得，因為如果你話淨係做 content 去擺上網嘅話，咁同你 web 先有乜分別呢？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系咯，大家都系好好质素，系咪先？就 系 争个， 系啊，大家都好质素噶。不过争个 platform， 人哋好似自己嘢咁样啫嘛。 系 咪？所以即系我觉得佢系会咁谂，亦都系可以理解嘅。你又唔可以怪佢话，喂，你使乜搞咁多嘢啊？即系掉晒落 YouTube 咪得咯？咁样又平又正咁样。 唔系佢点都要有个平台喺度嘅。 系啦，点都有个平台。 哎呀，都有个平台喺度。 点都有自己频谱，先至可以同嗰啲。广告商倾偈㗎嘛。 係。 下啲讲你摆优号嗰度广告商话 嗯 我落广告度优号咪得囉。 係。虽然呢即係我哋当系自己网络媒体工作者就话哎、嗯、你兜咗个圈啦、啊、咁样。咁但係佢咁样搞呢无论成与败我哋都有拍烂手掌嘅。 梗係啦。 拍烂手掌。 即係起码佢要做一个示范就话俾你听传统嘅嘢係有佢传统个生态价值喺度。但係有啲新嘅思维，亦都唔可以抹杀啫嘛。其实呢啲嘢对大家系好嘅， 好噶，好噶， 对大家系好嘅，唔需要谂到咁灰嘅呢样嘢。 正噶，喂，起码个市热闹啲啊，大佬。 系啦， 即系我讲个媒体个市场嗰度。 系啦，起码热闹啲啊嘛。即系如果你要斟酌佢嗰个 platform 点样建立嘅话咧，咁佢冇得搞嘅，因为佢冇办法，佢个免费电视牌照系冇攞唔到啊嘛。吓、 嗯， 攞唔到就撇咗喺度嘅话，大家都唔想。咁而家佢都叫做放开怀抱。啊！就系、是、网上就网上咯，又唔使死嘅、 嗯。 啊，我揼得靓嘅，咪一样好似个电视台咁样收到广告， 系咯 ，OK 啊，冇问题啊，呢、嗯、啲 打通埋内地得唔得咧？有冇机会入到内地嗰个市场咧？ 我、哦、直头可以入去添啦、嗯， 有得困，有得 直头可以入啦，有冇得困我唔知啦。 系、啊、 直头可以入去啦，因为你网上噶嘛， 系、 嗯，因为你网上噶嘛，咁所以你 唔系你咁你都要唔 ban 你至得噶。 你唔太过应该唔会 ban 你。 佢政协嚟㗎係咪应该。佢政协嚟㗎。 唔係佢而家呢个雕系同中移动买㗎嘛。咁、 啊、 你同得中移动买嘅都应该有啲嘢应该倾好咗嘅、 啊。因为如果你做嗰啲佢真系打佢都之后会打多几个 channel 出嚟㗎打多几个台出嚟㗎。 嗯。 嗱如果佢嗰啲台真系射咗入大陆里面、 嗯、 而大陆政府系冇出声嘅、 嗯、 即系俾你播嘅话呢 搞掂。 基本上就冚咗梁振英一巴啦，因为大家心里面觉得梁振英就 系 因为有啲政治压力、 嗯， 觉得俾多个台你，我控制唔到，咁、 嗯、 所以我唔俾个牌你啫嘛。咁、嗯、如果我自己用网上面行上嘅，大陆又俾我播嘅话，即系话你当日梁振英谂呢个 point 就系白痴嘅。 留意多一样嘢啦，今日嘅讲到明诶三至五条频谱啦 ，OK， 其中两条已经讲咗，一条系一定系剧集啦。第二条系24小时嘅新闻啦， 系啦系啦， 即系佢会做新闻啦， 佢一定会做新闻啦， 系啦，而家翻转头， 你一个正常嘅电视台系冇可能做唔做新闻噶嘛， 系啦， 咁啊，所以佢而家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电视台嘅营运模式噶啦、嗯。 而 Kelvin 嗰个答案嘅就系嚟紧睇佢嗰个新闻嗰条嘅频谱啦，如果条新闻嘅频谱系打得翻入，即系喺内地嘅网系冇 ban 嘅话咧，咁就。 系啊， 呢一巴就刮得好深噶啦。 咁就话俾阿梁振英听，喂，你当日你唔俾个牌我，吓点解咧？ 喂，如果佢啲新闻或者佢嘅节目系内地度流通嘅话咧，你700万啊，一个省都过亿人睇啊！哇，咁啊真系 好大声好多喎，真系。 即系做到先啦，而家都系。 冰冰冰冰， 系冰冰冰冰冰佢先，系啦，即系可能做唔掂咧，冇人睇咪又濑嘢。 喂，要朱娜，你又话有啲网友嘅问题要答下嘅。 系啊，嗱，咁就102就今日俾人骗得好犀利嘅，吓咁啊都系。第一個原因，我唔係好想講過愛巴㗎喇，之後都就直至我收到新料為止。咁但係好多人都問我，喂點算啊，今日跌到落去10.6元啲，跟住彈返到11元。咁正如第一節咁講啦，即係好多人都會計緊數呢，有錢賺嗰啲呢會走咗先，班之回朝攞返大陸嘅。咁102亦都係有咁嘅影響嘅。咁但係你話而家有冇消息呢，即係我可以老實答你，而家102係未有咩新消息嘅。咁、你要買上買落幾溫，我絕對唔會介意嘅，因為你唔係用緊我錢去買，係咪先。咁但係你炒嘅時候呢，你係炒得比較短少少囉，你可以買嚟揸長博最後嗰冚、你可以炒個短，咁短嘅嘢你話係10蚊買好啊，淨係10.6元買好啊，淨係11蚊追返轉頭呢，我唔識講嘅，我唔識答你嘅，因為呢啲 profit taking 嘅嘢我點知 take 完未啫， 係咪、 但係批股嗰一陣嗰啲基金呢，就我話可以肯定100%話俾你聽，佢哋唔會走貨嘅，佢哋唔會走貨，而家 take 嗰啲你見到係抹價抹得好大嘅、譬如排緊10.6元、10.85元咁樣，佢哋砰一聲10.68元要沽就沽走曬㗎啦，因為佢哋下面都仲好多水位嘅，有啲散户或者係有啲唔係好大嘅對沖基金，佢嗰啲可能6-7元翻嚟嘅，你10.6元同10.8元對佢都冇乜所謂，所以佢抹價抹 bid ask 抹到好大咧，佢走咪走咯， 係 啊，佢就拜拜㗎啦， 係啦，嗰啲過分啦，幾蚊揸上嚟啦，我哋呢啲就係冇揸到， 咁又過分咗少少嘅， 另外咧。 哦，另外就係只182啦，吓咁就点讲呢 ?182 因为呢单标系被颇为离奇嘅，觉得吓，因为本身佢应该系华电集团呢系直接去收嘅。咁但系最后呢就唔系用华电集团自己去收，而系呼华电集团下面一间嘅香港嘅上市公司呢，就叫华电福新去做嘅。 中国风电。 係啦，但182就系中国风电。咁点解佢会用只福新去收呢，老老实实我唔知点解嘅。係颇为吊诡下嘅呢栋依下。即係可能华电集团有自己另外安排啦。咁但其实大家都系 under 一个 umbrella 嘅啫，就係华电集团。咁对182嚟讲始终有两个好处。第一样嘢就係话佢本身系一间民营公司。咁你话国策里面有啲风电嘅着数乜乜乜噼里啪啦咁嘢点都好。咁你以前系一间民营公司，好似隔涉咗啊，你做嘅嘢系咪先，或者受惠嗰个政策。咁但而家就好直接啦，因为佢系 under 华电嘅。咁第二样嘢就系呢个嘅华电福新摆喺6间公司，咁佢 announcement 就讲有啲嘅协同合作啊，协同效应啊会产生啦。咁呢啲就静观其变啦，睇下会唔会有。 通常都系炒人啊，请下人啊。 即系我炒我啲，你请翻我啲啊。咁就系大家要留意，就系华电集团其实唔系细嘢嚟噶吓，第一，佢系中国嘅四大发电集团之一嚟嘅，吓咁所以佢而家就好硬食咧，唔系硬食嘅，硬做咧一个风电咧，咁对182嚟讲咧应该好事。咁第二样嘢喺个操盘里边啦，其实816咧之前我有炒嘅，升得好犀利嘅，后边嗰班庄做得好狠嘅，咁而家个班庄咧就褪咗出嚟咧，我估啦，我估吓、就可能 有可能 咧系会做只182嘅，吓咁182你可以搜一搜先啦。本来我系谂住系圣诞节佢抽上去嘅，咁但系因为佢出 announcement 批股 announcement 咧，我觉得有啲奇怪。嗰阵时我仲喺日本，我都觉得奇怪啊，点解佢唔开华电集团个名嘅咧？之后先开返华电福新嘅呢样嘢一定係内里有啲乾坤，有啲 QK， 所以个股价跌咗落嚟。咁跟住而家又爬返啲上去啦，咁样。咁但係呢样嘢释疑虑释除咗啦，大家睇下华电集团入咗去股之后应该都有啲着数啩，好似当日只华电福新咁样都有返3-4倍升啩咁样。 咪应该冇 想炒到好犀利 㗎。即係常理就冇着数冇理由会咁样入股。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你冇理由屎忽行嘅，因为你真係有只华电福新㗎嘛。 系 你冇理由要屎忽行走只有只民营翻嚟噶，咁我估噶咋，唔知啊，纯粹我估啊。 好，仲有冇嘢答啊，姚尊？ 冇乜咯。 喂，另外我有，反而有几只就问你啦。如果你答完之后，第一样嘢就系新股，之前讲过嘅信达1539， 系 上咗嚟啦。 系啦， 去到呢啲位， 古王咁就啦， 似就企定咗喺度。 系噶， 值唔值得呢个位置搏一搏？ 值，点解唔值啫？搏一搏啫嘛。 系咯， 搏嘅嘢几时都我都话值噶。OK 嘅，咁质地好嘅，呢只咁嘅东西质地好嘅。 开出嚟我哋都惊嗰下啦，即系惊佢唔掂啦。 咪大马好炮咯，你佢嗰、那个、即系 Cornerstone 嗰、即系嗰班大 Masa 即系群星拱照咁样。 咪咯， 即系爆炮啦，爆炮，而家升个咁， 都啱嘅，其实都啱嘅，都啱嘅。吓咁啊，所以就质地好嘅，咁但系就系碍于开头嗰下就升得好急，咁啊喺呢啲俾人计数 profit taking 嘅日子里边咧，咁大家都会计下数，咦？呢只都赚咗唔少、啊，走咁啲先啦，迟啲先买翻啦。咁啊，想买嘅可以买嘅，可以买嘅，但系即系你会即系唔系炒短线咯，因为短线你要升好 系啊，唔系短线噶，跟住之前你公司嗰只都冇谂住短线， 系啊，即系要熬一排，大家哦嘅时候先有得升噶， 系啊，熬下啦。 即系你知啲网友噶啦，一买要即升噶嘛，升完之后唔可以停噶嘛，大佬啊，呢啲要求好高啊。啲推介嘅质素要好强、 啊。唔系啊，唔单止买完要即刻升，仲要佢沽完之后要即刻跌。 系啦、啊，沽完之后即刻跌噶，一升咧又唔开心咧。呢啲网友质素咁高咧，其实我好难答你嘅，大佬。 但唔系，我反而中意熬下，即系有啲位坐下。 你点同啊？ 你点同啫？呢啲富二代式炒法 嚟。喂，另外一只我谂呢只调翻转就真系爆出嚟，系应该系近期嘅最好嗰只啦。做呢、這个殡仪馆嗰只啦。 上集都讲咗啦，即系香港人唔知点解好鬼中意炒呢啲，呢啲我又唔会掂噶啦，升咗上嚟。 嗯， 同业有好多只嘅咩？呢、這个我真 好似冇。 同业有嘅，有嘅， 呢、這个板块冇 有嘅，炒过一阵嘅，几年前炒过一阵嘅，吓咁啊，但系好快就 收。佢算唔算系内需定系消费啊？呢只 内房啊。 啊，OK。 咁你要住㗎，係咪？係咁啊，有內房概念嘅，咁啊亦都唔怕調控㗎呢啲。咁啊，所以就香港人好鬼中意炒喎。 嗯，係 啊。哇，炒到風冚咁樣，但係就以之前嗰啲我唔記得 number 啦，之前有幾隻㗎，有隻咩中國生命就係乜鬼嘢㗎？ 哦， 好短嘅，好短時間嘅，炒完一陣砰飛咗天之後咧，就好快就唔知去曬邊㗎。咁啊，所以呢隻會唔會係咁樣咧？就小心啲啦。嚇、嗯，咁、佢就有少少好運嘅。嚇、因為如果佢今日上嘅話咧，今日上嗰扎新股啊，真係不堪入目啦，價。即係當然就包括呢個嘅。光大銀行啦， 系啊，我想知咁啊，反而我冇留意光大， 唉，真系叫做穿招股价啦，预咗啦，唔系穿好多都可以接受到啦。 咩 number 啊？光大系 68313定6831乜鬼嘢？唔记得咗啦。 嗯， 系你鬼得佢啦，呢只都唔谂住，即系点都唔会掂噶啦呢只嘢。吓咁啊，但系今日成扎嘅掹车边嘅新股咧，嗰个表现都唔得嘅。 系 吓，咁、所以即系新股呢一浸就应该系完咗噶啦。 嗯， 吓咁啊，大家唔需要太过执着于新股嚟紧嗰个表现啦。吓唔好掂啦。吓、有啲你倾情于佢嘅，咁你咪揸耐啲咯。有啲唔系嘅，咁啊手有钱赚嘅就接咗佢啦。 算系咁啦，年尾一大抽咁样上， 系咯，年尾一大抽，人人有份咁样都开心啦、啊。我冇抽啫，咁好多人都有抽，我知道。 嗯， 吓咁啊呢啲。有糊食嘅就食咗佢啦，吓唔好太贪心啦，呢啲咁嘅新股，大佬，其实而呢期啊十只新股啊九只都揾笨嘅，唉， 都唔系呢期啦， 系咯，好多期 嗱，咁啊系，咁啊系实有嘅、即系啲新股博大冇啊，而家都倾紧好多新股都倾紧下年啦，都倾紧下年啊，好多添啊，好多创业板都上啊， 系啦，喂，头先有冇讲过啊？冇、金融即系内地嘅证券啊、金融嗰啲， 冇， 因为。即咁多嘅股上市咧，其實就算佢升定跌都好咧，受惠都係證券行嘅，基本上 係 係啊，同埋你講呢個新股就會唔會提下呢個洗衫板啊？ 咩㗎？ 新衫板啊？ 哦，新衫板 有傳 有 吹啦， 有傳啦，係咁啊，傳下就係有佢啦，已經成九個月咯。係，唉，你要嚟啊嚟啊，唔嚟啊罷就啦、你要擴容啊擴容，你死鬼咗係死鬼咗啦，啲 A 股嗰啲人已經係。 受晒㗎啦，唉，你鍾意点就点啦，总之你快快脆脆俾个方向㗎啫。 咪但都好句喎，嗰啲股呢上完市之后点衰回事喎。 係。 又系正即系你个证券受惠喎。即系 咁梗系啦， 咁所以咧就唔系我想讲就喂，其实即系今年年尾就证券行就很狂炒啦，基本上 系 喂似系即系如果假设系2014年啊，即系佢都可能系一个带起呢个浪潮嘅， 诶唔奇嘅，但系就有危有机嘅， 即系以往系内银噶嘛， 系 即系而家就似 金融创新 系啦。 就叫啲内银就唔好搞咁多嘢啦，你泛泛都捞唔掂㗎喎，你俾啲委人啦吓，咁嗰啲啊你以前踩过界嗰啲你唔好踩咁多啦，俾返啲 收敛啲 收敛啲啦，咁啊之前节目都讲我都觉得同意嘅，咁你食啲内银乜鬼都有你份嘅，即係保险你又做，信用卡你又做， 资产管理又做， 係啦，你以前美其名就叫做金融超市，咁但係超嚟超去你又超咗隔篱街嗰啲行，你就超唔到个 service 出嚟，啲 service 就越嚟越剁水，咁都唔系办法。咁拎翻出嚟，咁啊对于券商股系好事，咁但系个价抽咗上去。咁一样嘢有人有机嘅，至于你话即系新股佢做多咗生意，呢样嘢系真。咁但系即系而家嗰个新股重启，即系 A 股新股重启嗰度咧，亦都系讲咗就系话券商系要孭飞嘅。 系 吓，即系话我做多咗生意，即系同时间个业务嘅风险会增加嘅。吓，你整只新三板又好，创业板又好，濑咗嘢咧，你要上身嘅。吓，咁呢样嘢亦都系券商股嘅一啲嘅无形嘅风险嚟嘅。 即系唔系推咗就算啦。啊，你 系啦，唔系推咗就算噶。吓，嗰条数唔啱啊，或者间公司原来做假数啊，有啲嘢俾人质疑啊，咁你中招噶，你要出事噶。 但你睇落去嘅就系券商股6030就好硬净咯，硬净都好紧要咯，20蚊位。 硬净，我贵公司、闭公司都好硬净。 闭公司都好硬净。 都硬净噶，呢啲可以留意一下嘅下年，即系金融创新呢四个字，即系可以发挥同埋想象嘅空间系极大噶嘛。即系何谓金融创新啫？系嘛？ 所以我好想再累多浸只顺达就系咁解咯。一三五九，系啊！ 我哋信达个古仔又唔同、啊，信达嗰只就系呢个嘅。 收购垃圾啊嘛， 收垃圾、啊，垃圾佬、啊， 垃圾佬啊， 佢个古仔就有啲唔同噶。 等我， 但信达 OK 嘅，信达呢间公司。 喂，另外啦，最后一样嘢啦，问到要转啦，发觉近期咧，好多人咧，即系开始讲紧，喂，嚟紧即系正因为近年尾嘛，咁好多人讲话，喂，出年可能 quarter one 嘅时候，大家想即系应该要买啲咩？我发觉好多好多出边嘅上电视嗰啲人讲嘅都系睇好航运股。点解？ 美国经济好嘛，航运股炒周期嘛，同埋航运股你短炒嘅话好炒噶，好似我哋一位忠实网友阿哥 Seven 咁样，佢经常航运股两三格噶，有肉食噶，好过你抌啲消息股噶吓、啊，你炒熟咗个 pattern 咧，你唔贪心，下边你肯止蚀嘅话咧，你围埋条数全年咧，你食到饭噶，所以航运股嚟紧。即基本上我諗美國話退市呢佢都已經係坐定粒碌呢下年佢個經濟呢 即退得都有計嘅。 係啦佢應該有計佢唔會冒然同你退市嘅即屎忽痕咩係咪即佢唔退又唔會死嘅咁佢退得嚟嘅時候佢梗係有啲兩手準備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炒經濟周期嘅話呢炒退市 OK 㗎。就即係炒航運股 OK 㗎。咁、但係即你知啦香港啲航運股又好蝦人炒嘅、你要時間去浸佢嗰個上落嗰啲 pattern 囉。 同埋嗰啲所謂經濟數據，即係去到航運股係有幾直接咧？即係譬如航運股，可能佢經濟好多0.1%， 係啦係啦係啦。 咁你冇理由期望嗰只航運股會升20格俾你嘅大佬。 啱啦，咁同埋，比如啱啱話的，譬如講起你話下年即係2014年就嚟嚟啦，咁有啲咩炒？你咪跟啲中國大媽啲思路咯。 有 资金呢个系资金去向嘅 ，Bitcoin 啊， 系啊，即系嗱 ，Bitcoin 就炒完啦， 炒完 啦，呢阵咪濑嘢啦，咁但系中国大妈系不死噶嘛，火凤凰嚟噶嘛，咁佢总会揾嘢搞噶，咁咪大家要谂一谂，即系有时间咪动高床板自己谂下，中国大妈下一 round 会炒啲乜嘢咯？ 我都同食物有关，我觉得 同咩啊？ 食物唔系即系同 大豆， 唔知咯，或者即系无论股票又好，期货又好 死咗两转噶咯，个金死咗落嚟。 食物啊， 我知啊 ，Bitcoin 升埋落嚟，跟住然之后， 哦，你唔怕，佢哋有多多子弹死得起，冇问题啊，爹呢样嘢你唔使 惊。国策啊，食物安全啊， 即系嗱，如果数2013年， 死过 金融界嘅风云人物 系 你哋会揀咩人呢？ 内地啊，定系世界？ 全世界，任你揀。 风云人物， 嗯， 系啦，即系《w a g g i n 杂志嘅2014，好似《时代》杂志咁样整个风云人物榜。2013年，即系今晚啱。 我揀马云啊，我都系揀马云。 马云，阿 Kevin 咧？ 谂紧， 我都系揀马云。嗯，实在太过临尾，实在太过动荡，俾佢搞到啲嘢，谂唔到咧。 苹果教主咯， 苹果教主即系死鬼咗一件啊！佢今年死嘅咩？ 唔系啊， 即系佢死咗，仲有仲、 啊、 有件喺度啊！ 系啊， 哇！你咁鬼咁鬼幽灵嘅你，我都谂过，我第二我会拣马云。第一我会揀中国大妈， 嗯， 风云人物我会揀中国大妈， 即好似其中有一年咩其实就 系 U 㗎嘛，有一年 係啦係啦係啦， 我哋就系中国大妈， 即系有一年亦都系好似电脑咁样啦，中国大妈我会揀中国大妈、嗯、因为啱啱啱讲就喂佢哋输好多钱喎，佢揸住啲金喎，揸住啲 bitcoin 喎，咁点算呢样嘢呢，即系我要帮啲中国大妈讲返啲说话，好多人话中国大妈系一啲即系点讲啊，疯狂啊， 盲追捧， 盲追捧啊，盲抢盐、盲抢金啊，羊群啊，猪兜啊，嗯、即系总之一定系 负面 噶啦。咁、嗯、但系即系我要帮佢讲嘅说话就系话，你哋有冇了解过中国大妈嗰个心态咧？ 哇，系愿闻其详。 中国大妈系啲咩人呢？ 唔识 吓，大家都有妈妈，即其实都系嗰个年纪嘅啫，即系同你哋两位年青人嘅妈咪一样，差唔多年纪， 系 都系五十零、六十啊、六十零啊啲咁嘅位啊，即系话老唔老，话后生唔后生。你谂下佢哋系经历过，佢人生之中系经历过咩阶段？ 明呢、這个你讲 文革系咯打后嘅嘢、嗯，即系文革嗰阵时候好细个，假设佢唔好记得发生咩事、嗯。文革打后嘅嘢，当时佢哋面对嘅经济系咩咧？系最穷嘅中国。OK， 跟住到佢哋年青啦，出嚟打工啦、嗯，做嘢啦，佢哋面对咩环境？系人民币贬值嘅环境嚟嘅。 嗯、 OK， 咁所以佢哋好明白一样嘢，而家讲大妈吓，佢、 嗯、 哋要屋企有个老公，个、嗯、老公喺国营。企业各营公司做嘢，搵好少钱，搵嗰啲钱咧贬值嘅，吓屋企成斗仔女嘅，佢哋好知悭识俭，佢哋知悭识俭咗好多年，佢知道乜嘢叫做储蓄，佢知道咩叫做积福谷防饥嘅呢啲人，佢所以佢哋当而家个经济环境，佢哋屋企有钱啦，佢哋都系同一个思路去谂佢哋嗰个投资行为嘅。我唔会怪啲中国大妈去盲抢金嘅，因为金对佢嚟讲个意义好大。 嗯， 对于佢嚟讲，金系咩嘢呢？就是以前皇帝玩嘅一啲嘅嘢嚟嘅， 靠得住嘅货币。 系啦，系皇帝嘅玩具，系最靠得住嘅，因为佢哋唔信人民币， 系 佢哋系会信金嘅。 嗯， 咁所以对于佢嚟讲就系话，我系高，我系千五蚊抢个金啊，而家千二蚊我知啊，输300蚊我输得起。所以呢啲佢系唔会肉赤嘅，啲吓，就算你话啲金跌落800蚊，我真系输钱，我咪打只金额翻嚟咯。我个孙结婚，我咪我个孙嫁人，我咪打只。 重点都唔系个价格，重点要拥有佢。 系啦，咁、所以你要知道呢啲中国大妈佢哋个 behavior 之后咧，你第一你会原谅佢，第二你就知道下，你就会弱膜咁样估到下一 round。佢会买啲乜嘢或者做啲乜嘢啦？我会同意阿 Kelvin 咁讲，可能喺啲食物类啊或者农产品类啊，突然之间有人吹啲大唱啲乜嘢，譬如好似以前咁样绿豆、大蒜，咁、可能佢哋即系佢熟悉嘅呢啲。Bitcoin 佢哋唔熟悉，佢哋濑嘢嘅。吓呢啲佢熟悉嘅话咧，佢知道，诶、大蒜得啊，买翻嚟炒重一定要噶啦，咁样佢哋会放心买，佢会放心冲入去嘅。吓、同黄金个情况一样嘅。 喂，点讲咧？我即国产嘅大佬，而家要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啊嘛。 系啊， 你梗有大龙凤噶啦。咁我觉得即一正一反，反面咧就好似即突然间，譬如话，喂，所有食物都唔安全，譬如呢只就得嘅。 系啦，系啦，系啦。 正面啲就系话呢个系中国第一种基因改造。即系咁讲啊，咁讲啊，我哋都系啦。 第二样嘢你可以谂嘅就系话佢哋会唔会炒翻个 A 股嘅啫吓，因为你见到中国证监好，中国政府都好啦。我觉得佢哋成日喺度吹啲打咧，就坤翻啲中国大妈，发觉啲中国大妈真系有料到吓，即系不如 不假外求 吓，不系啦，不假外求，不如。 使鬼揾我嚟， 不如靠翻你哋啦，系咪？系，即系我真系发觉有啲嘢，不如一路讲嘅，不如价值投资咁样。价、值投资对中国大妈嚟讲，亦都系一个好 fantasy 嘅东西嚟噶嘛。系，喺佢嘅人生当中，佢哋从来都唔觉得自己有价值过噶嘛。咁而家有啲嘢用我啲值钱嘅人民币，可以做到啲价值投资，好似诶、我后生。我文革之后嗰个期间出世到后生嘅话嘅时候，我一路都向往紧价值呢样嘢。你而家有价值投资俾我 work 喎，咁所以 A 股我谂佢哋可能中国政府又好，啲大行又好，可以引导呢啲中国大妈去冲 A 股。 咁我又明啦，姚专，呢个要你帮手啦，发掘一啲有中国特色民族风采嘅股票。 又得嘅， 系啦， 即系中国大妈喺佢年青嘅时代，佢接触到嘅行业， 系 或者接触到嘅企业， 系 一啲嘅文化产业， 有归属感， 有归属 感，有亲切感嘅。 一讲出嚟，佢会记得啊嗰、那个年代， 系啦， 就系、是、咁样啦。即系我哋嘅节目二十三十四， 系啦，好嘢， 就系咁样啦。啊，有啲共鸣嘅，跟住原来二十三十四十会分拆上市， 系啦。 啊，咁你。佢有俾啲共鳴， 支持下嘅。 就算只股票名冧噶啦， 都要支持下， 都要支持下。咁呢啲你可以從一中國大媽呢啲嘅 behavior 咧，去諗下2014年會有啲咩嘅奇怪嘅嘢發生咯。所以中國大媽唔好睇小佢，唔好笑佢哋。 冇，絕對冇。 係啊，唔好笑佢哋，佢哋即係始終都係即係國內資金嘅一個好大嘅來源嚟㗎。係你見到佢哋 Bitcoin 輸100億，佢冇牙痛過嘅。 冇。 啲金坐到而家，佢邊有沽過金啫？係啊。佢哋唔會對沖㗎嘛，最開心就係。系，佢唔会对冲嘅话，对于中国政府嚟讲，佢好开心就系、是、你一对冲咧，就会俾啲外资佬玩借噶嘛。 哦，即系嗰啲其实 越对越输啊嘛。 即系中国大妈全部都系刚性需求嚟， 刚性需求， 全部都唔系投机性嘅。 系啦、啊哦，你又唔使呼啲大行嚟到俾你帮你 structure 咗嗰样嘢，又都对冲咗， 植物硬骨 系啦，完全硬骨， 硬骨 Bitcoin。 系， 我咪买咯。你话炒得，我咪买咯。吓、啊，咁有啲嘅新时代嘅嘢，我作为一个中国大妈，我都要想同个仔同个女有啲嘢有个共同话题噶。佢哋上网，我哋以为佢掘紧 Bitcoin， 我咪喺个上网买个 Bitcoin 俾佢咯。点知濑嘢啫嘛。咁、所以你咪循住呢啲位去做咯。 讲埋啦，金啦，金小心小心啊！千二穿咗啊嘛，琴晚穿啦，跌咗四十四个几美金啦。 咁啊有啊，冇掂啦， 冇掂只金啊、当退市 ending， 如果真系开始吹紧风，话要加第一口息嘅时候，小心嗰口金。扮得好緊要。 今次退市就暗示咗，就话会维持个超低利率唔变， 去到 系啦 2014。 但系嗱呢个通咧就系而家嘅白林克 嘅通， 蓝克嘅通嚟噶吓。 系啊， 去到耶伦佢会唔会掰个通唔知啊？耶伦可能话你退市，但系维持超低利率，不如我上任嘅试下，我唔退市，但系加息都得噶。 系啊。 即系你真系要绝对小心呢样嘢啊！吓咁而家我系赞同白林克要退市先嘅，第一即系退咗100亿先嘅，系、因为你起码你行咗条路，等阿耶伦咧就好做，我又可以有两手准备嘅，吓、我非常赞同嘅，吓咁啊！但系耶伦唔代表佢系会跟住退市噶，吓、佢可以唔退，佢真系可能会唔退市，但系加息噶、虽然奇怪啲，但系佢一定揾到个理由噶嘛。 系啊，小心留意住啦。好，时间差唔多啦。 O K， 咁啊，下集再见。 好啦， 好， 拜拜。 大家好，我系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